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康宁轩义工服务队文化服务志愿者苏国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好，在上期的节目中啊，苏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做公益的故事。您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其实真正的说起来，加入公益组织做这个正式的文化服务志愿者啊，这是在退休以后的事儿。 对， 具体到说，可能就是这两年的事儿。 对对对对， 就在工作期间呢，虽然不知不觉的也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事儿，但是呢，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公益人。 对对对对对， 没有这种意识， 没这个概念。 对，但是后来像您说了，就是他们总是去请您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啊， 对， 一些公益的活动啊，那是不是也使您对公益这个概念有了自己的这么一种认识和理解？ 对，做做文保的宣传，完了做做公益的大型的演出，完了就是这么潜移默化的，完了就觉得做公益其实挺好的，在你的精力，在你的状态，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有你的心理，还有你的思维能力，还有你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能够帮助你身边的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说那我就做做公益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有这个能力哈。 对对对， 就开始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公益劳动，比如说国庆节呀，去打扫各个公园啊，去捡垃圾呀，完了带着孩子们，有上小学的，有上中学的，甚至有的呢，孩子们还有没上学的，我们的年龄段呢，无论是搞公益劳动的，还有文化宣传的这一块，我知道的就是有6岁的，这是从小孩子们，完了大了的呢，老人家们就有90多岁的， 嚯， 所以年龄段相差挺大的，通过跟他们在一块儿搞公益劳动，完了公益活动、公益传播这一块，所以我很感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正式的加入了咱们现在的这个公益组织。 对对对对， 其实做这个正式的这个义工也好，这个志愿者也好，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你既然你有了证了，你可能要承担的东西可能是不是就会比以前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甚至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也不会说是轻轻松松的一帆风顺的，那你怎么来应对这些？ 比较困难的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各个公园，刚开始的时候哈，去公园去捡垃圾，或者是做这种宣传，刚开始的时候就从人们的眼神里就看出觉得闲的在那儿捡垃圾，完了自己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完了拿个袋子， 后来就觉得我做的这是公益，我做的是环保，我为的是你们好，是吧？ 对， 为了社会好，所以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哈。 嗯， 所以我那头呢就扬起来了。 对， 完了觉得很自豪。 是，就是你之前虽然也老做，但是他没有这个正式的身份的时候，总是觉得我可做可不做。 对对对的是。 哎，一旦成了你就 真正的一公益志愿者的时候，自己首先就要有责任， 对， 并且是要有承诺。 对， 你既然做了这个，你就要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嗯，当然你的这个主要的这种精力可能还会是放在这种文化活动， 对，便宜文化宣传这一块。 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啊，很多这种这个具体的活动是不是也是需要你去准备啊，组织啊，啊，继续操办起来。 我们这里边的工作其实挺累的，没有人理解。 嗯。 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怨言，后来做的一个是也大了，并且做的也多了，有的规模也是比较大。就是有的主办方人家要求的条件也比较高，人家也是想把这个活动做得很完美吧，好一些，就是效果要好一些。 对， 所以我们在里边的组织，因为我们这组织都是各个的公益的人。 嗯， 完了有的是就找的这个民间的这些组织，所以大家呢平常又不怎么默契的在一块儿合作，所以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大型的一个活动要把大家给拢到一块儿，所以我们这个组织者特别的费劲。 对， 首先我们组织了这个，我们是要有质量。 嗯，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要求，但是大家呢有的老师呢可能是的团队都不一样嘛，水平不一样嘛，所以就是特别累。 嗯， 一个团队在上边可能是3分钟， 嗯， 有的是5分钟，有的节目呢多呢可能是10分钟。那么就这个3分到10分钟的就这么一个平台一展示，我们下边要付出很多。 是，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好意思跟老师们提，就说大家珍惜这个舞台， 嗯， 是吧？人家提供给我们了，我们再提供给大家，给你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去展示你们的舞台。让你们平常的训练没有白训练，你们的时间没有白浪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一生气呢就说你们在上边嘚瑟那3分钟，你不知道我们下边不是30分钟啊，甚至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我们都在去筹划这次活动，所以能不能珍惜一下我们的组织者，心疼一下我们。但是大家就是这么一说嘛。 对， 但是任务来了以后还是大家不去计较这些事，还是用心去做好每一件就是主办方交给我们的任务。 对，实际上就是说它不是你那个退休以后一个调节生活放松状态下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休闲活动，这个意义就不是那样。 对，不是那样了。其实有时候跟单位做一件事情差不多， 就跟这个正式工作啊，有时候比可能比那个还得紧张。 你要是在单位的时候，他会有领导，给你组织人，给你完了这个任务是怎么怎么着，你一切都不用操心，你就给召集一下。 就是你现在你这里头没有一个绝对的领导啊，说他是就是一把手，他说什么话就得听什么，没有，大家都是商量着 来办事。对，大家都商量的来。对对对对， 这种工作方式其实挺考验人的。 对，因为它都是民间组织。 对，你的表达，还有你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这种技巧， 对， 其实都会影响到工作的效果。 对，最后都会体现在你最后这个节目出来以后这个结果。 是，可能有朋友听咱们俩在这聊啊，会说有那么玄乎吗？啊，不就是一帮退休的 朋友可能真不知道 在一块演个节目吗？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对，你说的太对了。对对， 咱们举个例子说吧，因为比如说你们搞过的这个追忆先辈不忘初心弘扬红色文化主题诗歌朗诵会啊，咱就听这题目吧。 嗯， 这么老长的一大串啊，这里边这个可做的这个内容那就多了去了。 对，对对， 听说你们就光准备的时间，策划和准备的时间就得有4个多月。 对 啊，都快赶上春晚那感觉了。这是2017年的清明节。 对对对对，在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们第一次和这个八宝山的合作，这个 这个等于也是您加入到这个康灵圈里头以后的，应该也是比较刚开始这个接的一个比较重头的任务。 对对对对。 嗯，当时是这个，你想清明节演出，清明是4月5号， 四月五号 左右。 对。 那要说4个月的准备时间，那你就是说从元旦过了，你们就开始忙活这事儿。 对，我们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挺难的，因为是首先是就是有些的社会的人他比较忌讳这个。 对 参加这样活动他就比较特别到那个地方。 嗯， 因为首先有些老师就先问我们愿意参加，但你带着哪个地方。 对， 我们就是就是说我们就在革命公墓。 对，八宝山。 对对，所以刚开始我们这个工作，这特别是李琴老师操了很多的心。大家不认可这个地方，觉得我们说最俗的就两个字，我们忌讳。 哎， 所以刚开始开展的不是特别顺利，后来大家慢慢认可了，再经过一些宣传，所以有好多的这个民间的这组织就喜欢自己报名，并且找团队。 对，这是等于是召集演员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 啊，你这表演什么节目，谁来演呢？ 对， 先得把人给聚齐了。 对， 然后呢，这个人都来了以后，可能带的节目就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 但是有要求，这个是、哎、对，这都是我们跟革命公墓的老师，我们一块儿、领导们都一块儿商量。 哎，你什么节目这个符合这种气氛？ 对，这主题，对、 哎、符合这个主题， 对， 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对对对对， 协调组织啊，是吧？这么多的人来了以后，你怎么让他们都按部就班的排练准备啊？ 对 然后 对对对， 演出的顺序怎么安排？ 对 啊，包括跟这个八宝山这边领导的这种接洽协调， 对对对对， 哎，这个协调组织工作那就是非常繁重的了。 对， 那最后呢，你得还得安排人家排练呀。 对，我们排练都是在那个八宝山公墓里边。那天是我，如果大家要能记得，那天下的雪特别大。 哇， 北京是第一场雪，特别的大。 对，因为过了春节以后，好长时间才开始下第一场雪。 对，完了那天我们早上就去的，从一出门就下，一直下到好像很晚了吧？ 很晚了。 对对对、嗯， 就一直在冒着这个风雪在那儿去排练。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临近演出的日子了，你又不能说把这个事儿耽误下来。 对，所以大家的热情都挺高的，其实真的也挺感谢这些团队的。 哎、这个最后的演出结果当然是令大家都非常满意， 对，大家都很满意。 也可以说到了这个正式的公益组织里边，您这个第一个任务完成的很漂亮。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圆满的， 圆满成功。这个应该也是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先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对，各团队里没有搞过这样，我们还是第一个。 对，因为在这革命公墓的这种，可能有些单位来去会搞一些这种教育活动，是吧？他可能有一些仪式， 传统教育的那样 的、哎、对，可能会发一发言啊，讲一讲话。但是真正的演这种节目，而且像一个晚会一样啊，这个有组织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成功的一个例子。而且你们演出的节目肯定也都是和纪念革命先烈 是 相关的这样的内容。 对对对 对, 对、 这种应该算是留下了， 比较贴主 题，对，留下了一个典范吧。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活动。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当然了，除了这种很大型的，另外一方面，你们的演出实际上也是很接地气的那种。 对，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资料里了解到，在暑期啊，那也是2017年的暑期。 对， 啊，这个去年的暑期，在这个张一村啊，搞这个阅读经典，让孩子们放下手机，远离游戏这样的主题活动。 对对对对对， 一听就是当过老师的人的这一种想法 啊。对，完了后来我们的那个李琴老师呢，后来就找到我，因为是他写作这块没问题嘛，所以他是接的是写作。完了阅读和朗诵这个呢，等于我们俩给分开了，等于我就是阅读和朗诵，完了教的这些孩子们。 哟，那你要想让孩子们离开游戏，离开手机，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现在小孩可会玩了啊，什么吃鸡啊，什么这个王者荣耀啊， 对对对， 是吧？ 你说的太对了。 人家凭什么就被你吸引了呢？你用什么东西去吸引他们呢？ 刚开始，后来我想，我说接了这个怎么来那什么？就像您说的，这孩子们现在你不用去看，你想都能想象，他们绝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咱身边有很多的这样孩子。 说不好听的话啊，我们这男同志爱发牢骚啊，说你整天抱着那个手机，手机比你爹还亲呢，是不是？ 对，都成了一个家常便饭了。 那么一种状态，怎么把他拉过来？ 第一堂课呢，完了就是那个李琴老师那次是上一个朋友那儿，完了看见了一本那个《论语》 哦， 他觉得这本书还不错，完了后来他跟我说不行，咱们就先讲这一部分，先让孩子们静下来。我看了看那个内容，我倒觉得也倒是挺好。我说没问题，咱们第一次咱们先试一下，看孩子们接受能力，因为有时候这些像《论语》这孩子们是不是愿意听这个？ 对，那个有是不是？不是难点啊，这古文嘛， 啊，对，因为有好多的那个生僻字嘛，所以说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就给孩子们就说这个，给他们印好了，一人给他们发了一份，但是孩子们一进教室我们就愣了，因为他们那种热情，他们那个想学东西那种渴望，因为不一样，有三年级的孩子，有六年级的孩子。 就是说， 所以 没有出现你预想当中那种孩子们的抵触。 对， 其实他们还是要是有好的活动，他们还是挺乐意 参加的。对，所以那次我们是用了一周的时间，完了既讲了这个论语，叫他们也念了，念了一共四篇吧。 哦， 哎呀，几乎孩子们差不多第一二篇都背下来了， 就是用朗诵的形式来这个 阅读的形式，让他们去接触这个作品。完了没给他们去解释，叫他们自己去悟。 就是我们就带着他们读。 对， 哎，读完了以后你自己去理解去感悟去。 对对 对, 对、 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啊，对，因为时间也比较短。 对对对， 所以就没讲那么多的篇。所以就先试了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 听说也得到了这个家长和这个当地领导们的高度认可。 对，本来我们是一个小时，每天都得是两个多小时。 而且就是说《论语》这里边啊，这个东西其实包罗万象哈。咱们说它是那个孔子的这个言行的一种记录啊，实际上它里边它包括了好多生活道理。 对 吧？甚至说有一些礼仪方面的这些东西， 对， 哎，你读这个东西，你可能都能领悟到。 还有包括孝敬父母这一块，里边其实都是孩子们读几遍，其实大家不论孩子们，就是大家念几遍，多静下心来去念这个作品，你都能悟出里边他说了很多的那种哲理。 就是说，好多时候啊，我们谈到这个传统文化啊，都在想我们要继承，我们要发扬。啊，这个怎么继承怎么发扬呢？就不是说我学会了能背下来我就继承了，是吧？ 对, 对, 对， 我到处去宣讲我就发扬了。就是你把它用起来。 对， 对吧？这个传统文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其实它过去都是应用的东西，拿这个论语去当这个教材，拿这个论语去当教学的形式，或者一个孩子们活动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内容，然后就对他们的这个人生，对他们的思想去产生切实的影响，这就把它用起来了。 对，孩子们也都是觉得热情挺高，但是就时间太短了。但是头结束的时候呢，对，完了他们要有一台节目，所以孩子们说，老师我们也要展示，给我们赶紧编一台节目。完了我们现就是走了一个中国魂的一个作品。 就是一个朗诵的作品， 一个朗诵作品。对，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这个学生，最后在他们要结束的时候给他们全体的编排了一套节目。所以最后老师还有他们那个领导都特别满意，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居然也能这样，都没有想到呢。什么， 你说这中国魂这一听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对对 对, 对， 是吧？这个孩子们他能把握得住吗？ 里边有两个男孩子，又那嗓音朗诵真好。并且真投入。 是啊， 哎呀，就那个劲儿一拿起来，就真跟那个朗诵家似的。 还借此发现了人才。 哎，对，所以我们是有几个孩子，有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让他锻炼。 这些都是由您来指导他们，来帮助他们练。 对对对，在太阳底下呀，我都哗哗的出汗。 呵， 完了，孩子们那也出汗，有时候我也挺心疼的，赶紧给他们擦的。但是孩子们还真是拿着那种状态，真好。 有热情， 所以对那种饱满的热情，所以很让我感动啊。那时候， 对，这一暑假算是学着东西了。 对对对对，所以家长们都说，哎呦， 等到再一个假期，我们还组织这样的， 是 我们的孩子都让他来、 嗯、 所以说家长们也都是很激动。 哎，其实我个人有这样的看法啊，就是说你在做公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不是纯粹的付出。 对， 就是这个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感悟和收获。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对对，我们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啊、 嗯、 和这个公益劳动和宣传这一块啊，实际是我们也去是首先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社会， 嗯， 感悟了社会哈。通过参加了这些活动，我们也有一种成就感、光荣感吧。 嗯， 所以我也是觉得啊，比较欣慰的一事情。再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一个热情。 嗯，就是说不是 培养自己这一个， 嗯，我们退休了哈，我们其实我们还依旧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我们还要参与到这些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对对对， 哎，不是说我退休了一样天天靠边站了，往那儿一待什么都不管了。 对， 不是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就是让我的团队基本上就是你不是去参加说今天你说是一个演出也好，今天大家活动也好、 嗯、 你今天有一个饱满的热情。 对， 你今天不是说你把你家里所有的你的不满情绪今天要带到这个团队来，你今天就要投入到这里边。比如说今天你要是走一个作品，那么你要投入全部的去创造， 嗯， 二次创作这作品去。 没错， 所以说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才是一个亮丽的一个人， 嗯， 而不是一个一天到脑子就是哎呦柴米油盐。咱不说柴米油盐不好，就说你干什么就要像什么， 是不要太狭隘了。 对对对对、嗯、你不要认为今天我就是一个这个，我跟社会没关系，你脱离不了社会。 对对， 社会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嗯， 你就要对它负责任。 实际上对于自身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影响， 这种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升华吧。 嗯，这就是收获吧，可以说。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其实我也特别期待啊，就和我们的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一样的心情，能不能请苏老师呢也来展示一下啊您的这个朗诵的功底，给我们来一个小的作品，好不好？作为咱们节目和大家告别的这么一个礼物吧。 好的好的，我斗胆我朗诵我们公益的一个老师写的致公益人、 嗯、好，一首小诗。 致敬公益人，作者任学禄。你们有纯洁的灵魂，还有质朴干净的眼睛，为了社会和谐美好，你们奉献着一颗爱心，雪中送炭，扶危济贫，你们是慈爱的使者，你们是善良的化身，扶助老者，救灾抗震，展示博大的胸襟，永远荡漾着青春，保护环境，服务人群，用最普通的行动诠释无私的精神，从心里敬畏你们，想跟着你们前进，哪怕只是给人指一条路，哪怕上下车扶一下老人。 好的，感谢苏老师的表演。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